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0月10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辛亥革命纪念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京城京市，冬奥气象保障服务启动，赛区天气每日会商。 首次对执法对象进行分级认定，北京城管执法将实行差异化措施。 国内方面，多地开始为满足条件的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今天是世界卫生日，那世界精神卫生日，专家提醒呢，良好家庭教育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回应美国严重内卷。 8:10，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大运河发展蓝图明确，2023年基本建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昨天，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对110年前这次伟大而艰辛探索作出最新阐释。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习近平说，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总书记在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重大意义，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阐述了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郑重宣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坚定意志。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封建统治者羸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急整思民于水火，切肤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 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的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可以说，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的变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下央视评论员杨宇的点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大会来纪念辛亥革命，我想呢，要体现的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我们要以不可阻挡的步伐，携手团结在一起，去阔步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回望这110年来中国的前进啊，要把视线拉回到1840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可以说民族的命运沉到了谷底。那么在谷底上呢，有多少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努力地寻求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那辛亥革命就是这种努力当中非常重要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战。在辛亥革命之后过了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七一重要讲话当中，总书记也讲，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归结为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呢，连接着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100年征程的是什么？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个最伟大的梦想。那我们体会这个连结，我想可以从三个角度。第一，我们去体会辛亥革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历史联系。第二呢，去体会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间的历史逻辑。第三呢，去体会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先驱，他们的奋斗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的100年奋斗征程之间的内在联系。 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和辛亥革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一起来听杨宇的分析。 我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100年征程，体现了先进理论指导一个先进的政党走出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有着非常重要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呢，辛亥革命这段探索、这段奋斗、这个历史也再次的证明，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带领亿万人民的不懈的奋斗，中华民族是无法实现民族复兴。所以我们说呢，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敲响了封建帝制的丧钟，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人民经过这100年的奋斗，让民族复兴，这也是中山先生的夙愿，让这一幕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前所未有的接近了这个目标，让我们的民族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可以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100年征程告诉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新的100年奋斗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先贤留下的精神呢？再来听一听央视评论员杨宇的点评。 可以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传承，就是我们为了振兴中华、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团结在一起去继续的奋斗。回望这110年来的中国，可以说这个进程啊是波澜壮阔，脱胎换骨。那一路走来呢是百转千回，也浩浩荡荡，多少奋斗、多少探索、多少牺牲、多少创造，给中华民族换来了人间正道，走上了复兴之路。那我们从中山先生当年所提出的这个伟大构想，到今天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进一步的奔向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 我们能看到这不懈的努力，一棒接一棒的奋斗。而纪念辛亥革命，纪念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的先驱，这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无论从认识上还是从情感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共鸣点，一个最大公约数。所以在这个时刻呢，我们也要想到是吧，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是大势所趋，这是大义所在，也是民心所向。这是一次纪念，这也是一次凝聚，这是一次宣誓，这更是一次出发。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通过这样的纪念呢，我想这是我们再次来抒发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的愿望，再一次的来坚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的意志。 昨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就涉台湾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方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说三道四、歪曲污蔑予以回击。 马晓光表示，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对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强大力量，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马晓光强调，实现国家统一、中华振兴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殷切期盼，也是他们未尽的遗愿。民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台独是绝路，是逆流，跟所谓民主自由没有丝毫关联。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马晓光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今天，中国邮政将会发行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全套邮票面值1.20元，邮票计划发行数量为670万套。 这套邮票展现了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志士高举大旗、武装推翻封建统治的场景，画作色彩凝重，人物生动，体现了战争的激烈场面以及革命者为了推翻腐朽统治阶级时的坚决和不畏牺牲。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京城京事先来关注冬奥会。记者昨天从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了解到，随着北京延庆赛区开始举办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的相关活动，这两个赛区的气象保障服务呢也随之正式启动。 目前呢，两组气象服务团队已经陆续分别进驻相应的机构场馆进行服务了，那进一步磨合服务的流程、业务系统、指挥机制等，确保顺利过渡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 测试赛期间，北京市气象台呢每天下午的天气会商当中增加了赛区天气形势会商，同时根据天气情况和赛事安排，与中央气象台赛区气象服务团队开展联合天气会商，为赛事提供气象保障服务。 昨天，五款冬奥雕塑系列特许商品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正式发布。这次发布的五款以冰雪体育运动项目为主题的铜制雕塑类特许产品，分别是飞翔单板滑雪雕塑、翱翔自由式滑雪雕塑、心在飞翔花样滑冰雕塑、腾飞单板滑雪雕塑和弹无虚发冬季两项雕塑。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特许经营管理处处长郭磊表示，体育雕塑呢是竞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凝固体育运动精彩瞬间的艺术。雕塑类冬奥特许产品不仅以艺术形式展现冰雪运动与技巧之美，更是反映奥林匹克精神和冬奥文化的物质载体。 昨天，冬奥雕塑展也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正式开展。这次亮相的共有27件作品，消费者呢可以一边在冬奥旗舰店选购心仪的冬奥特许商品，一边近距离的欣赏精美的雕塑作品，实现沉浸式看展。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前呢，我国多地开始为满足条件的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昨天呢，芜湖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从10月8号开始呢，芜湖市的南陵县已经开始新冠疫苗加强针次的接种了。接种的对象呢是接种新冠灭活疫苗第二针次满6个月以上的人群。此前呢，芜湖各区市区也呢陆续的启动了加强针接种，包括镜湖区、益江区、湾仔区和繁昌区。 还是在昨天，阜阳市开始启动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免疫接种工作，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社区的服务中心从当天开始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另外呢，海南省、浙江省、河南省、福建省、晋江市、厦门市、湖北省宜昌市、黑龙江省绥化市全都开启加强免疫接种。 今天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节日主题是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心理专家表示，虽然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不断成熟，但是良好的家庭教育仍然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面对青少年的一些小情绪，家长如果能够早识别早干预，就能够防患于未然。 专家介绍呢，青少年常见心理疾病有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以及学习障碍、人际关系障碍等。很多青少年之所以罹患心理疾病，部分原因就是遭受来自父母有意或者无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因此呢，孩子出现情绪问题，质疑、批评或贬低孩子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呢，当孩子出现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呢，家长首先需要理解孩子的痛苦，肯定孩子为摆脱不良情绪所做的努力，并且寻找情绪背后的原因。与此同时，父母保持融洽的夫妻关系，可以为孩子营造舒适的成长环境。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孩子会向父母敞开心扉，倾诉烦恼，及时化解负面情绪。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原油价格涨势强劲，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受此带动，国内成品油零售现价迎来了年内最大涨幅。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10月9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45元和330元。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呢每升提高2.7毛，提升之后每升是7.31块；95号汽油每升提高了3毛钱，提价之后每升是7.79块。按照一般的家用轿车油箱是容量50升来计算的话，那调价之后，车主们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要多花13.5块。 这次呢是2021年第19次调价了，也是2021年内第13次上调。这次调价过后呢，2021年成品油调价呈现出13涨3跌3搁浅的格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测，短期内油价仍然有上行的可能。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杜振杰，今天为大家讲述方志敏与可爱的中国的故事。方志敏，中共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青少年时期他就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探索救国之路。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誓言，从此我的一切 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方志敏在江西益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武装起义，走上了领导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短时间内，暴动范围纵横百余里，参加的农民达六七万之多。1928年3月，方志敏率部转移到磨盘山地区活动，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并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经过奋斗，这块根据地由最初的益阳、横峰两个县扩大到赣东北、闽北、浙西、皖南四省边区近50个县。根据地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毛泽东评价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并获得全国唯一的苏维埃模范省光荣称号，为中国革命新道路开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34年10月，红十军与由红七军团等部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率部北上抗日的途中遭国民党部队围剿，方志敏不幸被捕入狱。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阴森的牢狱里，方志敏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文章中，他诉说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中国未来无法阻挡的阳光与希冀。我老实地告诉你们，我爱护中国之热诚还是如小学生时代一样的真诚无伪。我要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心还是火一般的炽烈。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待决之囚啊，我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我今日写这封信，是我为民族热情所感，用文字来做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呼喊。虽然我的呼喊声音十分微弱，有如一只将死之鸟的哀鸣啊，我虽然不能实际地为中国奋斗，为中国民族奋斗，但我的心总是日夜倒煮着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羁绊之下解放出来之早日成功。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一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 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在文中，方志敏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待绝之秋，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但他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那时将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悲叹，笑脸代替哭脸，富裕代替贫穷，康健代替疾病，智慧代替愚昧，有爱代替仇恨，生之快乐代替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代替暗淡的荒地，我们民族也可以无愧色地屹立世界。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与诱降，方志敏始终大义凛然。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下面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早上出门感觉这个气温还是挺低的哈，有点冷了。今天天气怎么样？ 哎，今天还是不错的，应该总体上是不错的，就是早上气温这会儿低一些，然后呢风比较大。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今天北京啊应该是疫情为主，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8度左右。 嗯， 但是呢受冷空气影响，上午啊风力还会有所加大。目前来看呢，阵风啊在平原地区有5到6级，山区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到8级。 嗯， 目前呢也正处在咱们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所以呢今天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重点呢就是防风。 嗯， 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下午呢也就是中午啊，这个风力开始减小，到下午的16点前后，风力呢减小到2、3、4级的样子。 嗯， 那么大风的影响呢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嗯， 那么今天夜间的天气啊还是晴天，偏北风呢有2到3级，入夜后啊气温会快速下降，最低气温呢现在预报平原地区是6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是1度到4度之间。所以说啊，夜间的天气啊应该对交通出行没有影响，但气温呢比较低。出行啊，户外活动啊，要注意添加衣物。 好， 天气情况就这样的。 嗯，感谢黄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非常感谢黄工的分析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高气温预计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会继续维持，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今天北风强劲，不适宜您登。 再来看看洗车气象指数，今天有大风，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四季的交替让我们感知冷暖，距离的遥远让我们体味思念。天气转凉，注意保暖，一句暖心的问候，就是我们走进彼此最好的表达。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请及时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通过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现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您会听到美国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回应美国严重内卷。 一位中国公民在韩感染新冠离世，驻韩使馆表示哀悼并发布提醒。 8点10分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大运河发展蓝图明确，2023年基本建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2021北京青年榜样评选活动启动，将面向全社会评选出100名青年榜样。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于浩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好，国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琦举行视频通话， 双方进行了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双边贸易往来与合作。二，双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三，双方表达了各自的核心关切，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切。 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了交涉，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阐明了立场。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为了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条件。 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称，将会设立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关注于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并且打击所谓的中国针对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 在此之前，中情局从来没有设立明确负责中国事务的部门。按照计划，中国任务中心将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唯一只针对单一国家的任务中心。当地时间10月8号，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接受专访，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作出回应。 前不久，拜登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通话的时候表示啊，美中两国应该避免误解、误判、意外冲突，把中国作为21世纪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就是最严重的误解误判啊。拜登总统在前不久联合国大会的这个演说中啊，也表示美国不寻求搞新冷战，所以像007这样的冷战剧本还是留给好莱坞拍拍片赚赚票房吧，是吧？所以美方的有些人啊，不要呢一天到晚沉浸式的啊来自编自导啊，假戏真做，总是在说自己是这个 James Bond， 这样的内卷不能自拔，累不累啊？为何不双减一下呢？ 好， 为什么不双减一下呢、哎、 他们这个新闻报道得且翻译了吧。 嗯，对，这翻译还得熟悉我们真正这话的隐含的语意思哈。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昨天的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网站的消息，10月7号晚上，津巴布韦一家中资民营冶炼企业发生了氧气瓶爆炸事故，造成中国籍员工6人死亡，1人重伤，金籍员工2人死亡。目前的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正在配合津警方调查事故原因。 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已经赶赴事故现场协调工作，使馆与津警方及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要求津方全力的协助救治受伤人员，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原因，相关工作得到了津方密切配合。使馆正在积极协助企业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已经协调中国援津医疗队全面参与伤员救治，目前受伤人员情况较为稳定。 关注一下国际疫情。根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官微的消息，不久之前，一位40多岁的男性中国公民在韩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突然病情加重，送入重症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据了解，这名中国公民在韩从事建筑业，一向身体健康，没有其他病史。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对此表示哀悼，并为家属提供了必要协助。 近期韩国疫情加速蔓延，日增确诊人数保持在2000人上下，峰值突破3000。确诊患者当中，已经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突破感染者占20%。韩国拟最早在11月份启动与新冠共存的防疫体系，分阶段恢复日常生活，不排除确诊人数还将会进一步攀升。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再次提醒广大在韩中国公民，切实遵守防疫规定，正确佩戴合规口罩，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多人室内聚集，不搞任何聚餐聚会。如果您出现疑似症状或被确诊感染，千万不要过度惊慌，可以及时的拨打韩国当地的电话，向医疗保健部门求助。 日前，美国辉瑞制药公司表示，已经正式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批准5到11岁儿童紧急使用这家企业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辉瑞申请有望在11月下旬获批，届时呢会保证疫苗的充足供应。 辉瑞先前开展临床试验，为2268名幼儿园和小学儿童接种，剂量为12岁以上人群的1/3。按照辉瑞的说法，这些5到11岁儿童接种2剂疫苗之后，体内产生抗体，免疫效果与接种正常剂量疫苗的青少年一样，也没有出现严重副作用。 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蔓延，美国儿童新冠病例的确诊人数持续攀升。美国儿科学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30号，美国累计近590万名儿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至少520名儿童染疫死亡。 美国专家认为，尽管儿童染疫后出现症状重症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呢，仍然可能会感染并进一步传播病毒。儿童接种对帮助形成群体免疫至关重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号表示，将会允许完全接种或美国卫生管理部门或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新冠疫苗的外国人入境。上个月20号，美国计划从11月初开始对来自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多数欧洲国家的30多国的公民放宽入境限制。这些国家的旅客入境美国之前必须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入境时出示出发前72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入境之后不需要隔离。 疾控中心计划发布一项跟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并保留30天内抵美旅客的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信息，以提醒旅客可能发生的接触感染风险。美国航空协会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期待新规11月初得到实施。 日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和科兴新冠疫苗已经获得了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 近日，印度内政部决定从10月15号起开放以包机形式进入印度旅游的国际游客入境。那么，同时赴印度旅游的散客也将会从11月15号可以申请签证。 印度政府为了重振旅游、酒店和航空业，前50万名外国游客将会获得免费的签证。免费签证措施将会实施到2022年的3月31号。50万个印度旅游签证先申先得，印度政府为此将会花费约8800万元的人民币。 受到疫情影响呢，印度从去年3月份起注销并且暂停发放所有的电子旅游签证。 再来关注，近日呢，日本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此前未知的可以传染给人类的新病毒。这种病毒呢，可以导致高达39摄氏度的高烧。 具体介绍一下，这种新的病毒最早是在2019年发现的。病毒会导致血小板和白细胞数量减少，减弱人体抵抗力。此外，日本的一些患者也出现了肝功能异常的现象。那么截至目前呢，日本至少已经有7人感染了这种新病毒，还没有人死亡，暂时没有发现人传人病例。 其他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一座清真寺8号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伊斯兰国一个分支随后宣称发动这次袭击。 那爆炸发生在昆都市省的首府昆都市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当时寺内挤满做礼拜的民众。那目击者告诉法新社记者说，寺内有300-400人。现场的画面显示，爆炸震碎了窗户，烧焦了天花板，地上散落着建筑碎片，清真寺前的台阶上血迹斑斑。 这是阿富汗本周发生的第三起针对宗教设施的袭击，凸显塔利班面临的安全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强烈地谴责这起针对平民的蓄意袭击，呼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两名高级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即将派出一支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见塔利班高级代表。这是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双方举行的第一次面对面高层会议。 美国高级代表团将包括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情报界的官员，他们呢将会向塔利班施压，要求他们确保美国公民和其他人继续安全离开阿富汗，并且释放被绑架的美国公民弗里西斯。 美国方面强调，这次会议不代表着美国要承认塔利班的合法性。 好，国际事件最后再来说一下，美国白宫近日宣布将会调高2022年财政年度接收难民人数上限到12.5万人，比上一财年增加了1倍。 美国政府计划在从今年10月1号开始的2022财年，最多从非洲接收难民4万人，从东亚接收1.5万人，从欧洲和中亚接收10000人，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接收1.5万人，从近东和南亚接收3.5万人。另外呢，预留了10000个名额，根据需要分配。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塔利班掌权之后呢，数以千计的阿富汗难民陆续到美国去寻求庇护，白宫迫于巨大压力，只能调高接收难民人数的上限。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事件。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新民哥，买上报价嘞！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现在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解除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北京时间8:14，这里是于浩和孙畅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旅游资讯。在昨天举行的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开幕式上，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发布，明确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步骤。 北京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标分为2021年、2023年、2025年这三个时间节点。其中呢，2021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机制全面建立，北运河通州段实现全线游船通航，为全面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下良好的条件。 嗯，按照规划，到2023年，大运河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局面基本形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任务基本完成。到2025年，大运河各类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基本实现全覆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显著提高，沿线区域协同发展更加深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成为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按照规划，北京将推进河道、水源、闸、桥梁、古遗址、古建筑等三类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风貌、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打造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典范，规划建设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保护修复八里桥，加快推进通州古城河区、核心区、张家湾古镇等文物保护修缮，建设陆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同时呢，北京还将促进大运河沿线文旅融合发展，创建通州大运河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建设台湖演艺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建成大运河博物馆及首博东馆、城市副中心剧院和图书馆等重大公共文化设施，推动通惠河部分河段、潮白河部分河段实现游船通航功能。 此外呢，北京还将会推动大运河沿线交流合作，将发挥大运河连接京津冀等地的轴线作用，促进沿线八省市以大运河为媒介开展交流合作，探索以文化交流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持续办好中国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运河国际艺术周、京津冀文化交流季、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等文化活动，加强沿线区域人文艺术交流。 嗯，好，我们再来到郊区去看一看。北京世园公园首届红叶生态文化节昨天开幕了，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一共23天。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北京世园公园观赏红叶有早、艳、多、近、久等特点。首先呢，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世园公园比市区红叶的观赏期要早半个月，是北京最早能够看到红叶的景区之一。 嗯，其次呢，就是因为园区啊气温低，昼夜温差大，便于红叶色素形成。这里的红叶树种树龄正值青壮年，而且空气洁净，红叶叶片色泽也很健康，色彩鲜艳。 嗯，那第三呢，就是园区的彩叶树种繁复啊，约有150多种，50000多株，多样的红叶树与中国馆、植物馆、永宁阁等经典建筑相映成趣，与海坨山、天田山、龟水河、龟瑞湖，还有芦苇荡、绿草坪等丰富多彩的背景组合，加上园区内盛开的各种紫菀、白菀、地背菊等花卉，成为了秋拍的打卡点之一。 最后再来说一说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暨门头沟休闲农业推介会昨天举办了。 嗯，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乡村名录，有20个乡村入选。 20个京郊美丽休闲乡村涵盖了自然风光、古韵山情、农宴采摘、民俗文化、游园夜景、红色教育、绿色康养等风格多元的乡村特色休闲主题。 其中呢，有山水秀丽的房山区石渡镇西太平村，主打石化鱼踏文化的密云区石城镇石城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的大兴区长子营镇小黑筏村等等，广大市民游客可以走进京韵乡村，尽享魅力京郊。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第5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开幕式暨高峰论坛昨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会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副理事长张义军发布了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嗯，报告显示呢，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为249.8亿元，2020年累计创作2909.5万部网络文学作品。新增作品315.9万部。2020年的网络文学 IP 改编量是8059部，其中超过90%改编为有声读物，改编为影视剧、动漫、游戏和纸质出版物的其他类呢，一共有724部。 另外，报告还显示，2020年网络文学作者累计超过了2130万人。 增幅在10%以上，创作主力依然是80后和90后，用户规模小幅扩展。2020年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了 4.6 亿人，其中呢80、90后成为用户的主体，占比超过50%。用户粘性方面，2020年我国网络文学日均活跃用户约为 757.75 万人。 据了解，作为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精品创作、行业交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家大会以及网宋百年文谱新篇为主题，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即高峰论坛、平行主题论坛、企业分论坛、主题展示互动以及闭幕盛典，呈现中国网络文学的现状、生态以及前景。 这个网络文学家的家是加号的加啊，它就是一个加号的形式，不是我们说的文学家的意思哈，各位不要产生误解。再说一说，同时大会首次尝试了 IP 文创市集，吸引近50家企业及商户参与，将网络文学 IP 衍生品从线上搬到线下。10月9号到11号在北京海淀公园内设置 IP 文创市集区域，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参加，在海淀公园。 好，再来说一说演出方面。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北京京剧院了解到，由北京京剧院创排的京剧《大宅门》将会从10月13号开始启动全国巡演，从吉林长春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呢，会途经27站，为各地的人民带去京剧盛宴。 京剧《大宅门》由电视剧版《大宅门》的编剧导演郭宝昌与北京京剧院的青年导演李卓群联合执导，2017年首演复排版的剧目呢，刚刚在9月29号、30号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另据了解，北京京剧院本月同期开启4大巡演，包括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等等。 2021北京青年榜样评选活动昨天正式开始，将面向全社会评选出100名青年榜样。 北京青年榜样呢，包括奋斗好青年、志愿先锋、科创达人、青年好网民、文化之星、青少年体育之星等。在北京市工作、学习、生活且年龄在18到40岁的青年都可以参加评选。青少年体育之星的年龄范围为12到40周岁。即日起，市民可以自荐或者推荐身边符合条件的青年作为候选人。入选的榜样事迹呢，会在年底进行重点宣讲。具体的评选流程可以关注青春北京公众号。 据了解呢，北京青年榜样主题教育活动自2018年开始举办，面向全市各行各业以及基层一线，寻找发现推选一批在新时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青年榜样。截至2020年，已经评选出90位青年榜样。 好，文娱方面最后两条消息呢，我们都来说一说体育方面。昨天呢是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的赛场上还奏响了生日快乐歌。怎么回事呢？就是韩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金俊昊在冰丝带迎来了自己的26岁的生日，也收到来自场馆志愿者特别的一份礼物。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10月9号，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赛场上响起了韩文版的生日快乐歌。赛场大屏上出现了一张电子贺卡，五彩斑斓、充满童趣的花体字打出了韩文和英文的生日快乐金俊昊字样，字体旁是韩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金俊昊的帅气照片。赛场上的金俊昊刚刚结束了男子1000米的比赛，他以1分11秒61的成绩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金俊昊在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中拿到的第二枚奖牌。在8号结束的男子500米的比赛中，他将金牌收入囊中。10月9号是金俊昊26岁的生日，也是他在比赛场上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暖心的国家速滑馆以中、韩、英3种语言送上了对金俊昊的祝福。今天是您的生日，国家速滑馆全体志愿者祝您生日快乐，祝您在此次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赛后金俊昊也回应了场馆和志愿者对他的美好祝福。 처음으로이렇게경기장에서생일축하를받았는데 韩国运动员说他这是他在赛场上过的第一个生日，所以他不会忘记，这一个非常幸福开心的时刻。谢谢， 감사합니다。 好，我们最后呢来关注一项体育活动啊。2021第二届大运河绿心半程马拉松将会在10月30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鸣枪起跑，即日起开始报名。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叫北京马拉松协会 和微信小程序星跑来报名，星星的星，跑步的跑。 嗯，据了解啊，今年半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是800人，年龄要求在16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赛事名额呢分是先报先得的形式，所有选手需要在比赛之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工作，并于赛前领物的时候呢提供疫苗接种凭证。 好了，北京时间的8:2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 接下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来看一看啊，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为1.9，畅通，平均速度为每小时40.3公里啊！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5分钟，就5分钟。 5分钟，天天5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7:30了。 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 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来关注几位执法者的故事。傅玉目前是北京市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案管民警。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曾经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还曾经获得优秀女民兵标兵、巾帼之星等等荣誉称号。自从负责派出所的案管组工作以来呢，他积极地探索案管组工作制度，夯实基础数据，使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步入正轨。我们接下来来听这个故事，叫《巾帼不让须眉的人民警察》。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说起人民警察这份工作，我们都能想到哪些警种呢？是不分昼夜指挥交通的交警，是舍己为人大案必破的刑警，还是英勇无畏不计得失的缉毒警察？他们都从事着和平年代最具危险的神圣职业，也是新时代最具奉献精神的英雄群体。但今天故事的这位警官却比较特殊，他并非来自一线，却同样重要，因为他来自案管组。 我们同事都评价我说，这个案管组这个岗位就感觉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干了这如鱼得水。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傅玉，目前是北京市朝外大街派出所的专职案管民警。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曾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还曾获得优秀女民警标兵、巾帼之星等荣誉称号。自从负责派出所案管工作以来，他从执法初始环节、执法办案质量、办案能力水平3个维度加强执法办案全流程监督管理，切实发挥了质检员、稳压阀的作用，使朝外大街派出所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步入了正轨。 要是从数据这个量化上来看的话，那从这个2017年开始，我们就是一共巡检了这个警情大概有4000余件，然后这个刑事行政案件一共有2000余件，后来发现整改的问题是164个。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发挥了这个质检员、监督员的作用。 说起案管工作，大家一定很陌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案管组设立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公安机关直接处于执法工作的第一线，因此基层所对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风险和执法公信力，甚至关系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根基。也正因为此，基层派出所内的案管组应运而生。至于案管工作的详细内容，先来听一听傅玉自己的介绍。 案管组从这个2016年的12月开始，公安机关呢进行了这个侦审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机制，因为主要是也是结合这个依法治国，然后一直层层落实，落实到派出所了以后，那这样的话，基层派出所每个派出所都需要成立一个案管组，主要就是监督派出所里边出现的一些执法问题，我们进行的审核监督。这样的话因为你问题出现在基层，你就从基层解决掉，主要是强化我们的这个基层民警的执法规范，目的是这个。 这个案管工作是不是我理解成就是咱们基层派出所内部的一个监督机制？ 对， 从接警对那个电话回访，然后还有就是到拘到捕到诉的这个阶段，都有一个咱们专门的一个案管组的一个人员来跟这个流程呢？ 对，他是这样，先说几大五大职能，第一有警情，然后是案件案卷，然后是涉案财物，还有一个办案场所，我们是按照这个五大职能。但是这样的话，贯穿整个五大职能里边的所有这个细节以后呢，是我们案管组的几个专职的，有民警有辅警，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初始环节，也就是说从群众一来报警报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进行监督。然后呢，在这个办案过程中呢，还要看民警接待的过程中、处置过程中是否规范，就是有没有使用就是法言法语啊，有没有就是说为了群众这么去想呀。然后再往下一环节就是证据，固定证据。然后固定完证据以后呢，就需要这个一些信息的采集完了以后呢，就有可能会，那就是嫌疑人吧，嫌疑人如果就是到案了以后怎么抓获，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又是一个执法安全的一个环节。然后一直到这个一些嫌疑人的到案以后呢，就涉及到办案场所，因为有嫌疑人抓获完了以后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这种场所进行看押，保障他们的权利。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民警的询问讯问的过程有没有合法合规，一直到最后需要可能是逮捕起诉，这些环节就是我们属于一个闭环式的全环节的这个监管流程。 以我个人的一个担心，可能就是一是基层民警他会就是觉得，首先我这么辛苦，然后呢我在办案过程中我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去解决，那在这过程中又给他有一层压力箍住了， 对， 那我这个就束手束脚的感觉。再一个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现在办案的效率，就是您这个监管的过程是跟比如说整个的这个咱们民警走的这个什么拘捕诉的这个流程是同步的， 对， 还是说就是需要多一层环节去？ 不，同步的，等于是他们边办，然后我们边查，要保量又要保质，同步进行。 在采访过程中，傅玉手里的一张张黄色和红色的单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告诉我说，这些单子的作用有点像足球场上裁判手中的红牌和黄牌，一旦见到，就代表着案管组对你的警示和提醒。自从案管工作开展以来，上到所长，下到民警，可以说都对傅玉手中的红黄牌无比熟悉了。 我看您的材料里有黄单子、红单子，这个是、 那个是当时，嗨，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普通的一张打印的纸，然后发现的问题，然后列上清单，然后有一些各级领导审批你把这问题有没有整改什么，主要是为了增加力度。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往这个各领导送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们说还没看到或者不知道什么问题，然后又因为材料太多，会议太多，这领导他们日常还挺忙的，然后当时就想，哎，我刚用彩色的纸，就比较严重的问题拿张红纸去打，然后中等就是需要提示的问题就用那个黄色的纸去打，然后得到的效果反馈就是特别好，就是往着每个领导就害怕我会下红单子，就是如果看到我办公室，哎，落上红单子，是案管组下的，哎呀，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是。 对，其实就是这个红黄单子也是您就是在咱们朝外派出所的一个首创。 哎，对，而且最主要就是我们主要领导特别重视，他要亲自批，就比如说我发现的问题，我要先跟我们的主要领导汇报，他会在那个单子上会批示，然后最终民警要给我写上什么原因。 等于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案管组对民警的一个。 能是让他整改，或者同样也给就是基层民警一个说话反应 对 的一个渠道，不会说无缘无故的，就是 对对对， 或者说就是错下了一个错单子这种情况出现。 对， 对，那这个还是挺让人那什么，起码 我觉得还是挺人性化的。 对对对， 说到这里想必您对案管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简单来说，案管组就是对各项警情、案件、财务、场所、卷宗等进行系统化管理，市民报案之后还会接到来自案管组的回访电话，市民可对民警处置办理案件的过程给予评价。案管组的建设与分局层面的执法办案中心还形成了两级执法监督管理体系，目的是让执法更加专业和规范。可我们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傅玉告诉我，案管组刚刚设立的时候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有没有这个困难或者 肯定？肯定是有，就是最困难就是刚开始有的时候、 嗯、 刚开始有成立这个案管组呢，首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不太懂，然后对这个业务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要查什么问题，也不太懂、 嗯、 当时我们先要琢磨的是这个体系怎么建立、 嗯、 这个班子怎么搭建、 嗯、 然后是这个运行机制是怎么，就是怎么去干，要干什么，然后要查什么、 嗯、 然后最后怎么解决，这都是需要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嗯、 然后刚开始比较困难就是很多民警不太理解，就觉得挑刺儿嘛、嗯、然后打小报告嘛、嗯、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位置就比较被动，然后民警也比较反感。我的性格还是属于这种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嗯、 然后也是不讲情面、 嗯、 当时也得罪不少人、嗯、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必须这样不讲情面。 从傅玉的语气里，他云淡风轻地讲述着最初的困难，仿佛那些障碍不值一提。可在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那段时间里傅玉有多难熬。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坚持，最后也赢得了同事和群众的认可。说起这两年案管工作的成绩，傅玉更是难掩自豪之情。 就是问题逐渐减少，原来我们所在全局的排名应该都是30多名，然后一点点的一点点往上升，现在是一直保持第一。 玉姐算是临危受命吧。我们那个刚开始2017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她一个民警在这儿干，所以她付出了好多心血，算是一个工作很认真负责的一个民警。 嗯， 在这个工作能力上也是踏实肯干，执行能力很强。 采访接近尾声之时，我问起了傅玉的兴趣爱好。和大多数女孩子不同的是，傅玉平时喜欢茶道，因为他认为喝茶不仅能让自己更加冷静，还能使自己从繁忙工作中抽离出来，无形中也缓解了工作带来的压力。 因为有个闺蜜嘛，然后这个喜欢这个茶道，就发现喝茶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平时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往往就需要这个学习茶道以后呢，就是接触这些人啊和这个一些什么技巧，是会能让人静的。我觉得 它也是一种相当于解压的一个。 对， 一环紧着一环拧，一锤接着一锤敲，这是傅玉对于所有专职案管民警工作态度的形容。相信经过无数案管民警的努力，未来的人民警察队伍不仅是打击犯罪的铁拳和守护平安的卫士，还将代表着依法治国的标准与形象。 也许思念生活总被安排，熟悉着契合训练的无奈，长发从此被剪裁，裙子也不再打开，为百姓安宁走向五湖四海。也许分离总是来得太快，快不过转身离开，欢笑泪水谁明白。那一天肩上一块羞涩的走来，多希望青春不会离开，重逢此起安排。那一天一袭藏蓝，温柔的遇见，我说我愿意为他奉献，他说他一定死守身边。 好，我们继续来听故事。陆小芳呢，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助理。他所办理的案件啊，曾经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2018年度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陆小芳的故事。 陆小芳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助理，他所从事的是行政诉讼监督工作。 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吧，一个是行政的诉讼监督案件，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知识产权的行政案件。我们是属于检察监督阶段，案件经过了法院的一审、二审，然后再审程序以后，如果当事人还不服，他还可以向检察院来申请监督，其实是一个很末端的一个环节。我们会去审查原来一审、二审、再审的文书和卷宗，做一些调查核实的工作。一般经过了这么多轮的案件，还是比较疑难复杂的，你要能从比较细小的证据里，可能你就突然发现这个案件和原来不一样了，对这个专业性的要求会比较高。 这样的工作特点考验陆小芳在案件的细节中评判公平公正。 大家都知道，比如像《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我是歌手》，就是这些湖南卫视播的这个很有名的节目。湖南卫视这边把这个节目会往外授权，让别的公司去播，网络上的播出。当时他授权的时候，他一个呢是授了这个奇异公司，就是本案的这个原告，授权的内容是2014年度的湖南卫视播出的这些综艺节目的视频内容，全部都独家授予给这个北京奇异公司。授权的性质呢，是一个独家的权利，就是说别人不能再用。但是同时呢，他又和风行公司也有一个授权，但是这个授权呢，协议和这个授权书的内容约定的有一点冲突。在合同的正文里写的是2013年的节目，但是在后面附的授权书的文本里，授权期限是一年，这一年呢是从2013年的5月1日到2014年的4月30日，然后授权的内容呢是写的是授权期间的湖南卫视播出的自由版权节目，这样呢就出现了有一个重合，因为节目的正本和这个授权书的内容不一样，这个授权书当时也是有两个版本，因为两个法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不同，做出的认定是相反的。到了检察院以后，我们就是发现呢，关于风行公司就是拿到了这个授权的这个合同，湖南卫视一直在给他打解除，这个合同如果被解除掉了，那他就没有授权了。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焦点问题就放在了去审查协议到底有没有被解除掉的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在我们的案子里找准焦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案子的结果是有了一个反转是吗？ 对对，当事人也是很激动，因为他涉及的节目都是一些很知名的节目嘛，他们也没有想到就到了这么末端一个程序，没有想到把这个案子能够再翻过来。 听了这个案件，您应该也了解到了陆小芳的工作与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件打交道。当年选的这个专业的时候，知识产权法还是一个新兴领域，除了感兴趣，陆小芳看重的是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民商事法律是比较有兴趣的，当时就特别想报中国人民大学嘛，然后原来知识产权其实只是民商法律的一个方向，但是我那一年呢就是把知识产权法从这个民商法专业里单独拎出来变成了一个专业，当时就觉得知识产权这个以后应该是会越来越重视，很多人对这个也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就特别想学一学，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陆小芳曾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厅的法官，他所办理的案件还曾经获得2013年度北京市法院司法保护十大创新性案件。 这个是一个商标的案件，原告呢是恒昌玉都公司，这个公司呢是有一个商标叫恒昌的一个图形文字组合商标，涉案的那有一个网店，原告其实诉了他两项侵权行为，一项呢就是说他在他的店铺上用了恒昌翡翠珠宝店，就是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淘宝店嘛，他的那个主旺旺的名字是叫恒昌珠宝店，原告认为这个是侵犯了他的恒昌这个商标的商标权，因为这是一个2013年的案子，其实当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案子。第一项侵权行为呢 它的证据不太足，所以这项行为我们就没有支持。然后另外一项呢，就是它的这个主旺旺名会不会构成侵权。其实当时在讨论的时候，内部也是有不同的观点的，因为是也比较新的一个案件，到底这个能不能发挥这个识别的意义。我们当时就是综合了当时网页的情况，因为它那个主旺旺名它就会直接显示在网页的一个很明显的位置，而且它在和消费者进行交流的时候还跳出来，就是显示是恒昌珠宝店和您交流，它还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认为和原告这个公司会不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就会容易造成混淆啊。所以我们当时是判了侵权，保护了原告的这个商标权。 因为多次荣立嘉奖，陆小芳被遴选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从事了行政诉讼监督工作。在他看来，检察机关的工作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考验的是他的检察智慧。 我觉得检察机关的工作其实是保护当事人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程序到我们这儿就截止了，在当事人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上，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具体的事实的法律问题的认定上，一方面是会特别谨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价值和利益的衡量的问题，这一些就是很考验你的检察智慧、法律智慧。一个是经验的积累，另外一个有些东西是跟这个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你要去深刻理解和了解这个社会。 漫漫的人生，长长的路，谁人不曾心有猛虎，潮起潮落，沧海一粟，在最平静的后面感受孤独，浅浅的脚步，深深的树，谁人不曾风餐一路，最清冷的月光下与你共度， 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双元桥附近目前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行缓慢，正在处理当中，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要注意安全驾驶。 嗯，咱们继续来听故事啊。苏进达呢是海淀区马连洼城管执法监察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拆除违法建设。那么这项工作利益关系复杂，多年来他秉公执法，但也不是这个没有人情味儿。干成事不出事，用实干苦干，让城市更安全更美观，是他的理念。去年呢，海淀城管执法局还以他为原型拍摄了一个微电影，写了一首歌。马上就来认识一下苏进达这位拆违队长。 老板，城管来了。 就说我不在啊。 哎呀， 你们老板人呢？ 啊，老板有事不在，你有事跟我说就行，我转达。 我是马连洼街道城管执法队副队长苏进，这位是我的同事小孟，我们俩是专门负责查处违建的。你们这儿啊，利用违法建设占道经营，你看这环境是脏乱差。 这是一部微电影，名叫《城管来了》，是由一名基层城管执法工作人员的事迹改编而来的。电影中的人物苏进，原型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苏进达。 我是一名拆违队长，因为拆违您知道，在北京这个房子也比较贵，房和地都比较稀缺，所以说呢，拆违往往会涉及到重大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相对人有哀求，有恐吓，有利诱，有围堵，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基本上都见过。 苏进达是海淀区马莲洼城管执法监察队的副队长，主要负责拆除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苏进达大学时学的是法学专业，拆违背后利益关系复杂，专业的知识背景正是他处理工作的有力支撑。 因为有时候涉及到重大利益呢，你完全去给他讲道理，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不愿意放弃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再运用我们的智慧，最终拆除违法建设，但是呢，不造成那种不可控的矛盾。 都会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个呢，我们肯定要先给他讲法律法规，第二个，我们可以跟他讲，让他来看我们强制执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影像资料和视频。 苏进达说，他从2012年毕业进入城管系统到现在，做的都是拆违相关的工作。这么多年他做工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案件。 我们在拆除一个小区违法建设的时候，有一个业主，他呢就是坚决不同意拆除他的违法建设。我们在拆除的过程当中，他拿出了刀要进行自残割腕，为了避免人民的这种生命健康受到损害，所以当时我们就暂且终止了执法，然后呢我们积极的同他进行沟通，下班之后到离他家近的地方，到他的工作地点朋友是进行私聊，最终打开了他的心结，我们和谐拆除了这个违法建设。 白法条讲道理辣家常，这些都是苏进达跟业主打交道的方式。在他心中，做好工作始终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成事不出事。 这个拆除违法建设呢，我们先采取的肯定是做工作，实现一种和谐的，你自拆或者说我们助拆，实在这些所有的手段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动用强拆。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秉承的最大原则啊，就是干成事不出事，最终实现的结果就是把违法建设消除了，但是没有产生太多不良的影响，不造成相对人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财产和人身方面的不利益的这方面的损失。 虽说拆违需要刚正不阿，但并不是每一次拆除都会是铁板一面。苏进达说，任何一次行动都要心系群众，不仅要依法办事，还要在此基础上多一分人情味。 在肖家河村啊，有一个希望小学，在这个希望小学里边呢，住着一个困难户，他们没有其他的住所，通过养羊养鸡维持生计，祖孙三代就住在自己搭建的这个二层违法建设里边，人鸡羊同住。因为如果他们在那个里边居住，第一个是造成环境脏乱差，第二个是存在安全隐患，对学校的师生也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学生们正在上着上着课，那个鸡和羊就进了这个课堂了，就上了房了，家里那个环境可以说是脏乱不堪，蚊虫乱飞，而且呢因为它搭建的是违法建设，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一旦这个房屋坍塌或者说楼顶上的东西坠落，不光是对他们三个人有影响，而且对整个希望小学里边的这个师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了解了他的实际困难，拆除了他的二层，同时呢因为环境太恶劣，我们积极的同属地政府和希望小学协调，给这祖孙三代争取来三间比较干净的房屋，然后呢我们把他们迁到了这里，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也排除了安全隐患。 正如苏进达所说，对城管而言，拆除违建态度是坚决的，但手段是柔和的。本着干成事不出事的原则，苏进达和同事们多年来拆除了辖区内的10万平米违章建筑，在这背后是他们夜以继日的付出。 您这工作应该经常在，应该经常在户外。 对， 所以我看您有点发黑， 皮肤很黑， 啊， 而且很抗晒，抗热。 您现在这个工作节奏是怎样的？比如说每天大概能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什么的？有没有固定的点？ 按照规定，早晨8点半上班，下午5点下班，然后呢，我们队员呢按照顺序还有值夜班， 因为我们城管的职责呢比较多，402项，有夜间施工啊、渣土车啊，这些我们也需要出现场。 嗯， 虽然说有这个时间规定，但是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正常上下班。 嗯， 因为很多工作来了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规定必须半个小时之内到现场。 哦，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是随时待命。我们的手机叫城管通，是24小时开机的，晚上下班基本上就是8点以后，个别情况下有可能会10点以后。 苏进达说，其实做差委工作不光是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也着实不小。 像我们就是隔三差五的各种各样的谩骂，包括威胁的电话， 嗯， 常有。有时候你不厌其烦之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给你发过来的这个威胁短信，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当时怕吗？ 一开始有一些担心，但是干的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了，一笑而过。 苏进达30出头，却已经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感觉。他说，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大背景下，自己从事的多年超越工作更加有了它的意义。 这项工作确实比较艰难，难度比较大，感觉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重要的，做好了之后心里还是有这种成就感和荣誉感的。 其实在现实当中，像苏进达这样的普通城管执法者还有很多。海淀区城管执法局还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城管来了》。这首歌写给所有城管队员，正是他们的努力工作让我们的城市更美观更漂亮。 好了，到这儿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孙畅、于浩代表节目编辑翟轩、康立坡、程强，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点半，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明天见。 有招，我蹬起小车赶紧跑，我蹬起小车赶紧跑，你奔东来。我本西， 纵横纵向大勇气， 本来都是平等的，小商贩连个摊也不容易，辛辛苦苦挣口饭， 你何必管得这么严这么严， 清了地街边地摊儿，拆了你违建房，街道立马变整齐，百姓心满意。 城管你来了，城市的功能疏解了，天空渐渐变蓝了，你的笑容变美了，你的话语也暖心了，暖心了。 说时迟，不时迟，冬天日头是黑雨，为城市添美丽，要靠我们共治理，共治理。城管，城管。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